环的航天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京港澳高速郭庄子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另外卢沟桥路的双方向车行不畅。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聊的是宫廷菜和官府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说句实话，我现在还转不过来呢，满脑子还咻咻咻啪啪啪。哎，说到排球女将，应该你看过吧？ 哎，圆儿也看过吧？ 圆儿不没估计没看过，他估计费劲。 是小鹿纯子吗？ 对呀，哎呦，原来赵导看过呀。 小鹿纯子我知道。 那你说你没有， 但是我对那个电视剧没什么印象了， 我也没有， 因为太早了。 哎呀， 81年、82年的电视剧， 是有那么早吗？ 是的，是的， 对呀、啊。 当然了，我看的时候也稍微晚一点了，但是至少知道啊，什么晴空霹雳啊什么的、 这个知道， 对对对， 这只是知道，只限于听说过。 当时在我印象的时候，哎呦我去， 嗯， 他们排球都已经好这个。转体翻腾几周半，这种太厉害了。 维哥这是还印象是这个电视剧， 对， 关于体育 的。你看动画片？ 不是，我印象深的是后来的有一个叫《绿水英雄》的。 哎，我怎么没看过？ 你看什么飞鱼 是转身？这不是《水浒传》吗？哦，不是 啊，飞鱼是转身什么的是另一种，也是另一个，就是 说游泳的是吗？ 对，游泳的是90年代他们拍的了。 那我没看过， 你看这个还是不太一样 啊、是不太一样， 都是热爱体育、 对，主要是这两天那个网球给大家带来的后遗症， 哎呦真是， 所以大家一直在聊 啊，是 当然费德勒被很多球迷俗称叫奶牛，很厉害，真的是很厉害。 是是， 你想他03年拿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冠军、一直到现在了，我的妈呀，都18年了，人家20个了还跟那儿得着呢、 是我真是，我觉得我开始看网球是因为费德勒，再早年什么桑普拉斯、阿加西什么的，这包括张德培，我就那么回事儿。 是、 真正说把我引入看那个，我记得那年就是看澳网，费德勒啊，然后 因为我觉得他厉害，主要是因为第一呢，就是这个人无论打球也好，而平时做人也好，他都显得特别绅士。他不是那种咆哮、摔拍子什么的，他不是 那 样。 跟那个萨芬他不一样。 是。然后再其次，这是一需要大体力的运动。 对对对。 他，哎呦我天哪！我打过2次，第二天崩盘了。真的 啊。 你想，比如说发球，往前截击，正反手攻击和防守，就类似这些吧。他太全面了， 对， 而且再其次，你想从03年得了第一次大满贯，一直到现在20个大满贯了，而且他35岁05个月02天吧，你想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他 高龄 早就该退役了， 对， 但是依然得着冠军， 这相当 厉害了。 你说他要是得个什么普通的，赛会的那个冠军， 是 已经很厉害了， 是， 而且是大满贯的， 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好啊，来，咱们聊完了不太擅长的，聊点擅长的，好啊。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但是我觉得也跟吃喝是有关系的。 有什么呀？ 未来如果照这么发展的话，对于爱吃的朋友来说是一个福音 哦。 真的，像类似于电视台做的那种，比如什么上菜啦，或者什么一探到底了，真的噩梦。 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在New York City 不是做那个格莱美的颁奖典礼吗？ 嗯， 当然这个不是主要的，因为咱们不是一个流行音乐节目，最主要的是他们在这次走红毯的时候使用了 AI。 哦， 这个太厉害了。 嗯， 可能人说啊 AI 不就是人工智能吗？对，但是这次的人工智能是这样，比如说小胖啊穿的特漂亮 啊， 走红毯了。这时候 AI 啪啪啪啪啪就跟着他， 嗯， 跟着他的，紧接着 AI 就开始出现了。比如说，他穿的这身衣服是谁家的？ 哇！ 比如说，好，班尼路的上衣，再加上杰克琼斯的裤子，然后紧接着再说，哎，他戴的手表，啪啪啪啪啪，锁定手表， 真维斯的， 什么牌子的？然后再其次， 嗯， 领花领结是什么牌子？ 就大数据 就 联系的， 类似这些 AI 全有 啊。 那你想，对于一个女嘉宾， 嗯， 那可能穿戴那就更复杂。 对对对对对， 而且除了这些，人家还跟格莱美是有关系的。 嗯， 比如说她历届获过什么奖， 嗯， 她的成名作是哪首， 嗯， 等等类似，叉叉叉，全都有 AI 出现 了。那我们美食节目更可以了，这菜一上来，这个白菜是哪儿出的，里面调料是哪儿的，盘子哪儿出的。 所以我想，第一个， 嗯，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好事的朋友啊。一般一出来出现这种都开始啊用最快速度开始在网上搜索，人家 AI 直接做到了。 啊，对对， 所以这种啊就属于那种单打独斗似的瞎了。 其实就是原来咱们那个人工智能啊， 嗯， 那个没有在大数据的环境下还不够好，不够有意义，现在连接这个大数据一下就 是 就厉害了。 所以我想对于电台来说还好。 嗯嗯嗯， 因为听众朋友是做不到抢答的，但是对于视频的来说瞎了。 哦， 对，大家运用 AI 这种设备可以抢答了。 哦， 然后还说呢，广告之后告诉你这个餐厅的具体位置哟。哦，不用了 啊， 瞎了。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啊， 嗯 嗯，所以今天我们请来了原美食地图的编导，上菜的导演，都是原哦啊，赵雪莲赵导，欢迎赵导。 嗯， 啊。还有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啊，畅销书作，你那书完了，真的。 啊， 好。 啊， 先死的电视台，我其实死的就是你们书，知道吗？ 哦，好， 不会啊，不会啊。 畅销书，当然，在人家那书现在已经开始玩高科技了， 是是， 有那个什么二维码一扫， 有 AI 技术了， 哦，已经有了， 不是是吧？ 厉害了，厉害了啊！这个杨元啊， 啊啊，大家好， 老师， 博后杨， 对对对。今天呢咱们聊一聊体育产业是吧。 嗯， 不是不是，跟体育产业没关系啊。 嗯， 没关系，但是这个容易混淆，就这个刚才说的宫廷菜和官府菜， 嗯， 这怎么感觉都差不多。 好像 这差距很大的。 哦，很大 的。差距很大的。 哦， 因为你这个现在咱们说这个概念，好像觉得为什么你会觉得差不多呢？ 差不多。嗯， 是因为宫廷菜是一定是没有宫廷了才有宫廷菜。 哦， 明白这意思了吧？ 也对，也对， 所以跟宫里吃的还不太一样。 哦， 而且它比较，它因为宫廷菜，它就觉得神秘，是因为过去有宫廷的时候， 吃不着， 吃不着， 哎，对， 见不着，没人见过什么样。 对， 官府菜，它从本质上跟宫廷菜就不一样。宫廷菜最主要讲的是，排场、礼仪。 嗯， 官府菜主要是一个是排场，还有就是好吃。而且呢奢侈。 嗯， 这个区别的发展方向不一样。 嗯， 就是宫廷菜最主要你是要体现的是仪式感。 嗯 啊，这个官府菜更讲究的是这个 排场 内在。 哦， 内在啊。就是刚才我跟赵导还说呢，说我访过很多这个就是前清宗室后裔。 嗯， 就是这就是所谓的爱新觉罗后裔。嗯，对吃没什么太大印象。为什么呢？从小就是安排你就吃什么，你不需要打听这个事儿，你不需要管这个事儿， 你也没法点，是吗？ 做不了自己的主似的， 就是让你吃什么吃什么， 基本就是安排。他也有爱他吃，他后来逐渐会爱吃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呢，他对这个他是不钻研的。 哦， 不讲究的， 或者说不太上心。 他更重视他上要上心的是那个礼仪， 明白 啊？他这个规矩大，就是原来我前日子去做采访，也是一个家里的远亲， 嗯， 就说那时候的这些人就是被训练的跟医生架子似的， 嗯 啊，就是完全没有灵魂，但是就是完全都是随着人摆布， 嗯 啊， 嗯， 行走的 菜盘子。 反正所以它从本质上不一样。 哦， 啊，所以但是到宫廷菜，可能你会就觉得可能差距不太大。 哦，你这么一说，我懂了。 哎， 我说为什么一样呢？ 嗯， 因为我觉得这都属于像私房菜。你甭管是宫廷菜也好，官府菜也好，都是普通人一般吃不着的。您得到，比如说我到皇上家做客去，我能吃到宫廷菜，对吧？我到这个王爷家做客的，我吃的是官府菜。对，我包括去极品官家，我吃的可能就是讲究点的官啊，人家自己请的厨子，或者人家是从外地来到北京当的官，是吧？人家带着自己的大厨过来，那我可能尝到的是他们家的这个菜。 你说的这又有问题，宫廷跟这个官府又有巨大区别。 哦， 你去皇上家吃饭，你吃不着御膳房的东西。 那肯定得是赐你什么吃什么。 不是赐你的， 不是不是这样理解的。就是那个御膳房只给皇上一个人做饭， 不是给皇家做饭。 但是好像我也看过那个有书上说，就是我们电视剧也老说这个御膳房给皇上做饭，给他喜欢的媳妇儿做饭， 嗯， 好多媳妇儿还给他妈做饭，好像是分着御膳房，好像就皇上的菜从那儿出。那个， 不是御膳房，御茶膳房是一个大的机构。 嗯， 然后它里头分工作组。 啊，明白，明白， 对吧？有十个人是伺候皇上的， 明白 有十个人伺候太后的， 对对对， 有十个人伺候皇后的，但是不是会给你做饭，你就是皇上赐宴的，也是那比如说国宴的时候是光禄寺给你做。 哦， 如果你要是这个平常说皇上特别喜欢你，就是叫你一起吃饭，那有可能是御膳房的，但是呢你也是吃工作餐， 明白， 你吃不着他们家的饭。 嗯，我明白了。 你去官府去哪个大官家做客，除非您是那个教父。 嗯， 对吧？ 嗯， 你剩下你基本还是他们家厨子给做的。 对， 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至少有两点比较好， 嗯， 就是第一点，就无论它是官府菜也好， 嗯， 还是宫廷的也好， 嗯， 现在已经走入到寻常百姓家了。 对对对， 就咱们现在哎有口福，都可以吃到， 没错。 但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对于听众来说，可能就哎呀，无论是官府菜还是宫廷菜，就一个字，肯定是贵，是吗？ 这个倒是 啊， 这个倒是， 哎呀妈，又说中 了。也有能吃得起的， 对，有能吃得起的。 啊，说那个仿膳的什么就是芸豆卷啊，那个翻毛月饼啊，这些，就老百姓。 也不能到那儿就吃这个呀。 不是，您比如说这个事儿是这样，他过去吃那个官府菜也好，宫廷菜那规矩跟咱们现在不一样。他过去大排场， 嗯， 你比如说那个刚才跟赵导还聊呢。就是咱们那个电视剧《甄嬛》， 嗯， 有甄嬛就是重庆太后过生日，是五十大寿吧？那个， 嗯， 对，五十大寿，五十个菜。 哦， 你，所以他也没什么爱好，五十个菜都摆在那儿就花了， 哦， 对吧？眼睛就花了，你就不知道吃哪个。 那个，我这是 五十个，我数来着。 你都数过了， 啊，对对对。 这是我那有一年就是故宫展，有一个展览， 嗯， 然后呢我就拍了几张照片，就是乾隆六年给他妈皇太后过五十岁生日的万寿食谱，然后这些菜据杨博士说了，这些菜都是给老太后一个人吃的， 啊， 嗯， 就我估计他都看不过来。然后那个，而且这些菜的名字都特别神奇，什么 不是他有那个工作名，还有那个文学化的名， 对， 嗯， 对， 对， 对， 嗯， 可能给那个就是皇上和他妈看的都是这个吉祥名称吧。 对对对，吉祥名称 都是吉祥名称，嗯，然后有些名字特别神奇，什么天禄白将， 啊， 还有 你告诉他到底是什么。 就是天禄白将，其实 是 对，天禄白将其实就是征禄伪将 啊。 哦， 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就是那个名字，刚才我给您看那个什么黄牙的那个，我给你找找 啊， 有一个名字叫，你看还有一个什么三仙拱寿， 哦， 就是猜一猜什么菜？ 三仙拱寿，你看 三仙 第三仙嘛。 啊，第三鲜 啊，哪儿素的呀？ 啊不，第三鲜有一个问题，你看那时候那土豆还没进来呢， 啊， 海三鲜呗。 哦，海三鲜都没有。 公布答案了 啊， 三鲜拱寿实际上是鸡肉三鲜面。 哦，哎，那还行啊。 对对对， 还挺好。 啊，但是其实就是一样吃那么一两口就差不多了， 是是是， 有好这样还好多吃不上的。 哎呦， 还有一个， 所以这种东西， 我特别想大家猜这个， 啊， 黄牙白雪。 啊，黄牙白雪。 猜是什么？ 好， 黄牙白雪，啊。 接下来赢取百万大奖的时间。 而且这个吃食吧，咱们老百姓是能吃着的。 哦， 真的，啊？ 但是就是稍微花点钱。 黄牙白雪， 啊，对，黄牙白雪 是白萝卜吗？ 啊，不是，没 稍微花点钱， 都稍微花点钱了。 你想， 对， 你那白萝卜那是白雪有了吗？ 哎， 那个什么黄牙呢？对不对？ 所以您这个就没两样都没猜着。 哦，公布答案了啊！ 别着急，哦、我觉得让也让大家 猜 猜呗， 猜 一猜，猜猜、 嗯、 啊！我觉得啊，就这个宫廷菜也好，官府菜也好啊、 嗯， 就是我有一个刻板印象， 嗯， 就是我觉得样子大于实际内容。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嗯， 因为我原来去过那个，就是颐和园那边里边不是有一个 啊听礼馆， 哎， 听礼馆 ，对，听礼馆，然后他们就说不是，我们就原来就是给太后做饭的， 嗯， 是吧、 嗯？ 然后我们现在有好多好多菜，然后给我们展示了一下， 嗯、 真的很漂亮、 嗯， 非常漂亮，整个一桌子， 嗯、 然后跟我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然后跟老师傅聊，我说。他说这都能吃吗？哎呀，反正不好吃， 这都是压桌子的。 你是这个不对啊？ 哦， 有看盘 哦， 有专门是摆出来 看啊，是是是 啊， 是。 你看那个乾隆膳单，我经常看的里头就动不动有羊肉几方， 嗯， 猪肉几方，然后点心几品，就是摆那儿的。显着富裕，没别的，他是光摆的很远的地方， 嗯 啊，他就是说摆一桌羊肉，摆一桌猪肉，摆一桌点心， 嗯， 不为吃就为看，然后、 啊、对对对， 吃完了就撤了就傻了。 而且呢，说是当时呢，就是作为这个后厨来讲啊， 嗯、 也是想方设法的逗着这个领导开心， 哎、就想就是相当于什么呀？原来我写过一篇稿，就相当于翻糖蛋糕。 哎， 就是这意思， 非常准确， 因为他做出很多的那个造型，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他就是面点， 对， 啊、 嗯， 就被好看 就，就各种，然后摆成盘子，然后就还编一小故事， 对对对， 这个， 而且不光是宫廷里有，原来你像那个咱们看《西游记》， 嗯，《 西游记》里头不是老寿星的那个鹿幻化成妖精， 嗯、 然后就、 嗯、 祸害那哪个什么什么什么 女儿国。 啊，不是女儿国， 他就记着这个、 嗯、 啊，反正就到那个国家去当国丈去了。 嗯， 然后那里头也有这种看盘、 嗯、 就类似于翻糖蛋糕这种东西。嗯、 好好好，来啊、嗯，听众朋友用最快的速度开始进行了这次百万有礼的、 啊 好啊。好，木木闹说了燕窝吗？这是一个啊。ZLG 说了叫香椿拌豆腐。 嗯， 还有一位叫淡淡的忧伤说了。黄芽白雪呢，就是东北的这粘豆包蘸上白糖，各种方向都有。 嗯， 好，小胖，你的思路呢？ 我一直我觉得黄，我大概能想起来是什么？ 嗯、 黄豆吗？ 鱼肚。 哦，鱼肚， 鱼肚，你看做完都是黄黄的嘛？ 哦、 你不是说要贵吗？ 啊、 哦，就是白雪， 他是稍微花了点钱， 稍 微 是、 啊、 是，他那个思路是对的。 你看，我一直在想白是什么？ 啊。 白鱼肚，总不能这么，我就想着黄的应该是鱼肚、 嗯，但是鱼肚并不对， 啊、 思路是 对 的 也不 对 啊， 啊， 也得反正也得往贵了猜 啊， 对， 也不一定往贵了猜，就是反正往那个你那个价位上猜差不多。 行行，来老赵说一下正确答案吧。 啊、 老赵了，说了啊， 嗯、 这个黄芽白雪就是燕窝鸡蛋糕。 燕窝的鸡蛋糕、 嗯、 哦， 就是一鸡蛋糕上的撒点燕窝嘛。 哦、 嗯， 那个时候已经很高级了。 就是像有燕窝肯定高级， 当然 是，当 然 是，是是 哦，他还居然说稍微花了点钱。 对，现在倒还好吧。 对、 啊， 现在还 好， 现在老百姓都能吃得起这个， 对对对， 我感觉大部分的啊。 好吧，好吧， 鸡蛋糕嘛。 好吧，好吧， 每周三我们都有嘛，是吧？大齐也问了问题了，说那个问一下这个杨老师，说那个那家算是官府菜吗？ 他们家其实我觉得是有官府菜的东西啊， 是官 府菜 的， 对， 所以就是归了包齐。今天要说这个，咱们现在要说的这个东西， 嗯， 说一说就是宫廷菜跟官府菜跟过去咱们的吃法就不一样 哦。 所以你说有贵也可以吃的便宜。 嗯， 你说那个吃宫廷菜肉末烧饼算不算宫廷菜呢？得算，对吧？但是呢，也可以算鲁菜。 嗯， 但是你在坊膳吃它就是宫廷菜啊。包括有很多东西确实是宫廷或者官府独有的。 嗯， 那么咱们吃的就是吃个味儿。咱们是几个人去，不像过去一个人要吃几十个菜，对吧？所以咱们吃法不一样。咱们说的是，内在的这个吃本身的东西了， 对对对， 对吧？ 而且今天咱也说说，就是哪儿能吃的，甭管是这个官府菜也好，宫廷菜也好，咱能吃的这吃场面也好，或者是我们真是吃内容也好， 对， 哪儿能吃着？有的其实我觉得那场面挺重要的，一进去、 啊、 一进去一堆那个小格格们 又来了 啊，不，这有点不太对啊， 这是哪家啊？ 欢迎光临啊，类似于这样的哈。然后摇着就带着你走，进到那包间，园子也特大哈，倍儿好。我觉得那你要是请一个外地朋友，尤其南方朋友来这儿，挺爽的。 这个为什么咱们现在好多宫廷菜，包括这个官府菜，过去都是招待外宾的地方，所以它才逐渐兴起的。 你看，哎，对，一会儿咱们再说说具体哪能吃着哈。大齐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北京有那个茶菜吗？ 有啊。这回民的清真的 哦， 其实就是白薯， 这个 现在啊， 白薯 啊啊， 白薯 啊，不是烤的，不是，它是白薯做原料的，过油的那种 哦， 它那个 这叫茶菜 啊，茶菜现在没什么地儿卖了 哦， 你在牛街你好像也没有卖这个的了。 我还以为是用茶做的菜， 不是，它是甜的，所以适合喝茶的时候吃， 哦， 就相当于茶食的意思啊。 明白。 好，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实际上利用第一节，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官府菜跟宫廷菜它的简单的区别。 对， 但是实际上呢，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说刚才两位嘉宾都说了，都是稍微的贵一点。但是当然风俭由人啊， 对， 比如说如果要是像那家的话，那也可以啊，没问题，它也没有贵到哪儿去，对吧？但是大家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吃的也挺好，包括人的装修风格，也非常统一的。 对。 然后另外呢，大家也感觉出来，就是现在在北京不光能吃到这些，但是他们的仪式感，无论是官府菜还是宫廷菜，还是有的。比如说人家专门定制的盘子碟儿啊， 对， 还有美器嘛， 这过去讲究定烧的嘛， 对，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的这三节一起跟大家分享在北京能够吃到的这些好的 对 菜馆都在什么地方， 对， 那大概的价位你们俩知道吗？ 价位 有人均，就是有一席论万五位数的，然后也有你去单点着吃的，然后呢几百块能吃到的，但是就是咱们下一节再具体聊这个。 好的， 是不是 可以？又到广告时间了，是。 哎，真替我们着想啊！这个说到了这个宫廷菜、官府菜，我觉得宫廷菜就是一类，官府菜可能它要分的就比较多了吧？因为你当官的多呀，它是不是以不同的，比如说 孔府、啊， 对，姓赵的赵府。对吧？姓杨的杨府，姓王的王府，对吧？ 或这级别就高了， 哎，级别就高了。我 常来啊， 是不是应该这么分呢？ 其实它现在有特色的是那么几个， 哦， 但是呢，有很多通用的席面是非常非常多的，是比较普遍的这个东西。 好，这个也反正有已经有朋友开始推荐了，比如说大有成就说了，吃官府菜，我个人觉得还是去谭家菜。 谭家菜 啊，北京饭店的谭家菜 啊，他觉得不错，而且呢，最开始他说了，说，哎呦，官府菜现在好多人连那官宴具体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他说了一下，他说官宴啊是六人席，菜的规矩呢一般按照级别有宴翅宴、宴翅席，有这个宴菜席， 对， 还有鸭翅席等等，哟，这就是 行子啊，这 哟，真是行家。 但是其实他说那个六人席啊。六人席，哎呦，时间不够了是吧？ 还行，有一分多。 六人席是过去有最，它是分档次的。六人席是最低档。同样一桌菜，或者说次等席是六人的，就是8000桌子，你站坐三面。另一面呢，你如果要是还有人坐的话，就顶多是一个人，这叫打横。这是等级最低的。最高的是一人 席， 那多没劲呢。 这不是你那地位在那儿，对吧？就这个问题，或者说，就分那么，比如说有三人的，有两人的，有反正就是逐渐往下，六人是最基础的，但是10人呢，就是后来有大圆桌面才有的。 明白了。 而且你说那个宴翅席，就是有鱼翅，这个大件里头一定有鱼翅，有燕窝。还有那个鸭翅席，那就有鱼翅，有烤鸭，有这个什么什么海参席、熊掌席等等的吧，反正有也有不少我们现在不提倡吃的东西，领头的就是那个大菜。 怎么一提烤鸭，我肚子直叫呢？ 看来对，一人我饮酒醉还属于是高档的呢。 那对啊，过去咱们古时候是分餐制。 好啊，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聊，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广告。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久没来的好多朋友啊，给我们发了一些照片，就是他们吃的那个，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算是这个官府菜或者是宫廷菜啊，因为看起来吧有点不像，有什么花生米啊、拍黄瓜呀、 炸带鱼、 啊、肘子呀、啊、什么的哈、哎，像这些能算得上是官府或宫廷菜吗？ 炸带鱼肯定不是啊， 啊， 因为炸带鱼那时候有官府的时候他没赶上， 花生米呢？ 我觉得是这样嘛， 啊， 博士啊，就是这叫什么鲁班门前雪， 没有。 我觉得是这样，就我的那个采访经验，我觉得就是官府菜，它应该起码有一条是食材讲究，技法讲究，就它是很讲究的这么一个菜。就你可以做花生米，但是你花生米怎么做？我原来拍过一个花生米，但是我刚才跟下面跟博士聊，就是我对我拍过的所有的所谓宫廷菜和官菜都画一个问号，因为我没见过，我不知道真的什么样，我只能听他讲，然后我自己去判断。比如我拍过一个花生米，这个花生米呢，别人家都做五香花生米都煮吧，人家家怎么煮啊？人家的花生米端上以后是 跟毛豆一块儿。 花猫一体是吗？他们那花生米是煮的时候呢，煮之前他要先卤一下， 哦， 它不是纯煮，就这花生米它做出一道菜需要大概一天一夜能做出来，它要先卤8小时，然后你再做出来，也做到上菜的时候呢，这个花生米它要去掉一半壳，就是你吃的时候不会把手弄脏， 是有造型的。 对，而且摆出来也是有造型，这是第三点，摆出来是有造型的。其次它给你的口感，就是你一吃你就会知道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煮花生米，它有就所谓的有层次感吧，就是先是甜味儿，后是香味儿，最后有一点点辣丝丝的那个味儿，就我觉得这可能就符合官府菜的一个标准，选材技法包括美食美器它是有讲究的，何况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跟你讲，这是老佛爷吃过的，老佛爷花生米。 那我觉得并不重要，关键你看过去为什么说请客是要3天为请，2天为将，当天算低楼、啊，为什么呀？你像好多那个过去那大饭庄，就是官员聚会的这种地方啊，他们是过着这种腐朽没落的生活的时候，那个熊掌要喂3天， 我 啊，所以你说你那个什么，你是第二天叫人，肯定当时你订这个饭庄的时候就没惦记人家啊。 哦， 而且过去不是都是按位上菜吗？对吧？我本来准备了六个人或者是4个人的菜，然后我现在突然滴漏你，然后就你刚才说那个，你现在滴漏我，可能没我的饭，谁不来了才滴漏我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分餐制的嘛， 对， 是吧？ 要不是也合餐， 也合餐 啊。但是您刚才不是明明不是那个咱们那听众就说是六人席 ， 那当然你要是说你能你敢滴漏一王爷过来吗？单独吃的那个。 啊， 对吧？你滴漏的过来肯定是坐那6人席的，你不能滴漏那个2人席、1人席的那个。 对呀、滴漏王爷坐6人席不太合适。 对呀、王爷也不干呢， 是这意思。 哎、 那现在有没有那种就是每一道菜一说出来啊，这就是官府菜，这就是这个宫廷菜，有吗？ 其实有， 嗯， 你比如说有很多谭家菜的，比如说过去那个特别有名的柴把鸭子， 嗯， 这就是谭家菜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一些咱们现在不提倡说了。不提倡吃了、 哦、 咱们就尽量不说了、 哦、 然后包括利家菜还有他那个什么翡翠豆腐然后宫廷菜里头那个刚才说了好多嘛，什么肉末小烧饼、肉末烧饼包括鹿肉的东西包括他一些满族原来的那种饮食习惯的东西，这都属于咱们一说可能就觉得能想到宫廷。 像我们一位老听众冉老就说了，老赵说的极是，味道不同，花生米啊，吃过以后才是知道的。 对， 确实是，确实是。看，我们也分享了您的照片了，本来就饿了，提到烤鸭，我肚子都叫了。看您这一桌子，我就更饿了。真的， 来，那接下来咱们就让饿继续，好吧？ 好， 咱们推荐一下，除了冉老师去的这地方，他去的是那个西四环的 叫什么名字老在嘴边，对，就是皇家菜博物馆、叫什么叫什么来着， 就叫皇家菜博物馆， 没有，人家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啊， 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啊、就那个他这不是一体的吗、 忘了，反正想不起来了、 啊、 就在西四环那边、那个挺好的， 那个做的挺好的， 对，挺好的，就是你一进去呢，你把美食的整个那个文化呀、什么的走 的， 哎，整个穿一遍， 而且 他那个 很有意思，那个博物馆的文物很用心的、那个、 对、啊、而且他那包间真的是挺 包间 挺棒的， 我不记得有包间 啊，你们都去过呀， 啊， 你怎么去包 间，你没去过包间呀、啊、 不是，都是那个一大厅，因为那表演是很多、很多人啊，你还有包间呢， 表演是后来才有的，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包间 哦，你去的早、 包间很大 哦， 但都是六人席啊， 啊，不是， 没有一人 席、啊、不是啊，不是， 包间很大，一个包间放十个圆桌 哦，好吧，好吧， 就那非常气派，他那儿有包间啊，有小包间，你说那大厅呢，它是有这个演出的，有表演的， 对， 有互动的， 对， 同时也有包间。啊， 这人真是分三六九等啊！ 也不是，可能我赶上了、赶上了，我也觉得挺好的，因为它有好多是，比如说它有商代的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器皿做的一个什么菜，现在进行一个回复。 对， 哎，对，就你吃起来吧，感觉挺好吃，而且最关键是你真的，他跟你讲故事啊，你讲完之后，你不仅能学到，你还 说，但是他其实一定是都改过的、 哦，肯定不一样，因为他也说了说。原来是用的什么肉，比如说原来用的什么狍子的肉啊、还是什么肉，原来是用的什么肉，现在呢因为没有了， 对， 也没法用 了， 我们改用了什么什么 做法也一定改良，但是你能找到原来那个历史痕迹， 对， 这个非常好， 这 个 是 这 样，没错没错。 好了，接下来让这个恶劲儿继续延续下去， 对， 谁先来推荐， 我先推荐一个那个咱们宫廷点心，上礼拜我说过一个， 现在还能吃到吗？ 有，就是那个王熙富老爷子弄那个 富华 斋 饽饽铺， 富华斋饽饽 啊，富华斋饽饽铺， 里头你比如说，孙尼鹅分白糕，这个孙尼鹅分白糕，这个你一听就是纯是宫廷里头出来的，就是乾隆善单几乎经常能见到这个东西。 对，你慢慢念一下， 孙尼鹅分白糕。 不会吧？你一个字一个字念。 孙尼阿分白高， 这是满语吗？ 它是一个满汉一体的一个文字。孙尼阿分就是白高的意思。 哦， 但是他写的时候都那么写。 那它是什么成分呢？ 这个你就我把那个满语翻译过来就知道了，就是奶白色的面糕。奶白色的就是奶油的，就是奶油糕，就是这意思。还不是奶油糕，就是奶油。奶油点心，阿芬，咱们说那个饽饽就是，就是满语就叫阿芬，孙尼就是奶色的奶质的，就这么个意思。 孙尼阿芬白糕 啊，对，那、你这个 外语， 嗨，这不是外语啊，这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啊， 少数民族， 就是这个现在 有 就有 有，而且我原来没见过 哦， 这个只有宫里有、 哦， 而且不贵。这个好像是十几块钱一份吧， 哟，那可真不贵，真不贵 啊！这个东西，历史上历史文献常见，而且呢，那个你在别地儿你吃不着，而且我看他那个，我吃的那感觉啊，我感觉是跟乾隆吃的那个感觉会更好， 很贴， 会更好。 你都感觉到乾隆吃的什么样？ 所以我觉得比乾隆那个更好，因为乾隆那时候说的，他自己说的，他那个孙尼阿芬的时候。他自己记过清文件里头记过他是怎么做的，他说的特简单，就是奶油和面然后烤制就完了，他皇上们写的这不会写的那么繁复、那么细致， 可见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啊。 不他善单里几乎、 他能记下来就说明上心了 也不错、 这个东西就他老吃老有这个说明他爱吃这个 是 啊，然后我觉得比他那个时候做的可能会细致一些，而且呢上头还有配的那个颜色也好看，不光是白的那么一块，我估计宫里就白的那么一块，但是可能个儿小，这个你别地儿也没吃过，咱们也没吃过宫里到底是什么样，反正这个我感觉一不光是贴更好，而且呢也新鲜。 老爷子店现在在哪儿？在鼓楼 护国寺。 在护国寺 啊，对，护国新天地吧，那个大厦啊，就新我去了就觉得挺不错的，里头其他的各种的就是宫廷的点心非常多， 比如 那个翻毛 月饼 啊，翻毛月饼 啊，还有比如说还有一样东西，这个不是点心了，是他那儿的茶， 叫三清茶， 哦， 啊，就是拿佛手，梅花还有什么东西来着？一起沏的这其实这个东西呢，是乾隆特别推崇的，有两首御制诗，就写这个， 就专门是为这茶 啊。其实呢，不一定好。不一定多好，从喝茶这角度来说不一定多好。我也问过那个杨多杰，他就跟我说其实这个是乾隆不懂茶，但是又喜欢那个附庸风雅的那么一个产物，别地儿没有，别地儿真没有，那就在这儿又把这个历史又重现，这个绝对是宫廷的。具体是什么样，可以让他让明天那位他给好好说一说这个历史典故。我茶我不太懂，但反正我知道有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地儿有各式各样的，而且就是下午你去那儿吃个下午茶，特别好。 哎，你了解到？ 而且这个王熙凤老师就是挺有意思的老师，我跟老师是2010年认识的，然后呢，其实他是一个搞古建研究的， 对对对， 咱北京那个永定门那城楼复建是他的学生来完成的，然后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呢？他原来就这是他新开的一个店，他原来一直都是和人家合作， 对， 比如谁有一个大院子，然后给他提供这个硬件条件，他是带软件进来，这个老师自己不会做，但是他手上有很多那个历史资料， 古的文献， 对，古的，而且他研究特别明白，像我们那他说那翻毛月饼，就是头一回见的时候，我们也都就是特别 low。不知道什么的硬，看着硬邦邦的，就我们就跟我们吃这个，我们现在还打鼓呢，咬不了的动，其实真的很酥的那个感觉。还有一个，我就补充你说的那样，我觉得王老师的那个酸梅汤，我觉得印象太深了。就我们平时喝酸梅汤都是拿开水去熬它，恰恰相反，王老师说宫廷里的酸梅汤是拿凉的水，就比如说井水或者是特别，反正特别有讲究的水吧，是凉水泡的。 对对，是泡出来的。 对，根本就不是熬出来的。 你像那个金寿申在当年写那个《北京通》的时候，就说，最好的酸梅汤是泡出来的，不是熬的，次一等的是熬的。还有呢，加的糖最好的是加二供糖，我不知道这二供糖现在是什么。 其实王老师还真的原来跟我们说过，但我真的就是没。 然后这个次一等的是加砂糖，加 冰 糖，对， 加冰糖 啊，就最好的是泡出来的。 然后这个老师就是我们当时采访这老师的时候，他那个就跟我们讲，就是说高兴了，就说这满汉全席。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皇上其实是没有见过这个满汉全席，老师说的非常的那个客观。但是他手上有一份单子，就是当年的民国时候的满汉全席，就聊高兴了。他说你现在开始打电话叫人，我们今天那个就让你见一见识。我就一直说我没见过满汉全席啊，没吃过，没见过，怎么写稿啊？老师说那我就给你请你吃半副满汉全席。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叫人。那个时候，那个王老师在秦老胡同一个园子里，一个大宅子里头做这个研究。然后老师那个每一道菜的盘子，每一个饮品的杯子，包括那个筷子件儿，都是老师就根据他的那些资料自己亲自画图，然后找人来烧制的，特别特别讲究。我们当时端着那碗直哆嗦，妈拍给碎了怎么办？都是那种金色的、金碧辉煌的，就是手绘的那个各种画。老师说美器是宫廷菜或者官饭第一讲究就是美器，说你拿一粗瓷大碗吃再好的燕窝也没有感觉， 那就轰出去了，那就 对。然后还有就吃饭的各种规矩， 对， 老师说的特别多，就是怎么走怎么做，然后一个圆桌怎么做，方桌怎么做，然后主人怎么做，就是反正像我们就是完全就是空白这一块，让老师给我们科普了一下。然后最逗的是我打电话开始叫人，2010年打电话叫人，就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来了七八个人。老师，你只能吃半副了。然后半副还上了44个菜呢，我们当时还数了。然后呢，印象特别特别深的就是有一个小菜，就是熏鱼儿。 啊，熏鱼儿啊，对， 就以前我们拍片拍过这个菜，就是不怕露怯啊，我们拍的真是鱼，然后我们端着不是鱼啊，怎么？然后老师说谁告诉你熏鱼是鱼啊？说熏鱼是猪的鼻子的这一块， 对对对， 就是它额头下面， 对， 鼻梁子这片，这 拱嘴上边那片。 过去还都是那一个红的盒子里头，然后卖那个晚上卖。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第一次见到这个熏鱼的，哇，原来我们前面播的节目都不对。然后那老师给我们就科普了一下这个熏鱼。 要不那节目没 了。不，你那个要不加儿化音卖鱼也可以， 哎， 就上来那个吧， 对 吧？ 熏鱼，然后就真的跟那个相声里说的是什么四干碟儿，然后就各种那个。 其实这就是过去那四四席的一套规矩啊，就是四干四鲜四蜜饯什么等等，它就是四个一组。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酒，王老师那儿 还有一副酒单子，然后他就是特别，就是他说了半天那个玫瑰露怎么怎么怎么好，然后我们就舔着脸等着尝一尝。老师说今年喝不了，因为今年在合适的季节我没有采到妙峰山的玫瑰。 嗯， 他说那个必须得用妙峰山的玫瑰来做，他说只能明年看看能不能采到，能不能给你酿。然后我们就说是太费劲了，所以那一天采访完了以后，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第一，吃这个讲究的这个宫廷菜一定要就是好盘子好碗，这是第一。第二，一定得就是有规矩，没规矩都不算。然后第三，就是太费劲了， 是， 就是做这个宫廷菜就是特别费劲。 哎，除了这些，我特别想问问博士， 嗯， 就是无论是宫廷菜还是官府菜， 嗯， 就是他对数有没有一个特定的要求？就比如说，好了，必须是双数，或者说可以有单数。就类似这种，它 基本就是双数， 都是双数， 基本都是双数， 因为它都是四个一组，你得有这个四在这儿， 哦， 那你再乘什么，它也是双数， 明白， 对吧？它基本上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以五，但是反正就基本都是双数结尾，我没见过那个单的， 嗯 啊，但是皇上吃饭。跟那个宫廷菜那上席不是一概念， 对 吧？啊，皇上吃饭有时候可能是单的，啊，他没有特别的，要求或怎么样，但是基本上都是这么形成的。 嗯，对，双数为四人为起嘛，对吧？今天我们不就是四个人 哦， 是这意思吧？好，来来来，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今天咱们聊的是官府菜和宫廷菜啊。一开始呢，其实没说菜，先进了饽饽铺了，就说这小饽饽做起来都多么的费劲啊！而且呢，这个见过世面的老赵啊，这个是你看吃过半副的满汉全席， 对， 哎，其实满汉全席啊，其实在我们看来啊，就现在人看来，一说满汉全席，他可能不是说满汉全席那些菜，而说这一顿饭有多么的丰盛。 嗯， 对， 我今儿还配了一广告， 很排场。 对呀，啊，对呀，啊，就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今儿配了一广告，说398满汉全席送到家。我的天，我说，哎呦，我398能吃多少道？我们在那儿一直分析，我说估计六菜一汤。看来今天咱说了说四个起，那我估计可能是八个菜， 嗯， 但是呢就说这丰盛劲儿啊，你一说满汉全席， 对对对， 哇，那就说明今天这个规格比较高。 其实满汉全席最早那个意思就是有满人喜欢的那个满族菜， 啊， 有汉族菜，你比如说啊，咱们就说这个葱烧海参加烤鸭就算那个什么挂炉烤鸭，这就算满汉席了， 哦， 对不对？ 哦 啊，你再配点其他就都行。 那真的像是那个我偶像演的那个电影里似的 啊， 满汉全席那个电影里似的 啊，不是 那种，就那种大菜吗？ 有，嗨，这东西。 我觉得这个大菜，首先第一就是食材难得算大菜，什么熊掌啊， 对， 什么鹿的什么东西啊， 对， 他拿那个蜂巢蒸的那个熊掌，哦，那叫什么踏雪寻梅，对 不 对？ 踏雪寻熊不是那个蒸的那个。蒸的那个坏了，做坏了，还是拿火一点的那个， 就是那个谁，就是 我知道 反派做的那个，就很好吃， 那个是踏雪寻熊 啊， 不是 寻熊的，哇，好吃啊，看起来那个满汉全席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而且他不是也有讲究吗？什么这个不能挨着什么？说他的那个为什么输了呢？是因为他做了一道鱼，结果下来还是一道鱼，所以呢有重复，怎么的？有这么多的讲究？ 没有 啊，没有啊， 因为过去那个讲究是技法差不多的为一组。 哦， 技法差不多， 技法差不多的为一组， 是蒸的。 你比如说，哎，你比如说那个什么，宫廷菜里四大抓炒，你味儿不都是一样吗？它一起上。 哦， 你愿意吃哪个就吃哪个，然后就撤了。 好， 所以你有什么，就是他那个就是，纯是就是。以现代人的心理去揣测过去是怎么回事啊？ 明白了，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西四环的那个 那个博物馆叫什么？叫玉仙都。 对 对 对， 玉仙都 啊。另外也有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点心 啊 啊，叫什么名字？ 富华斋饽饽铺 啊，富华斋饽饽铺、 嗯、 是在几楼？那是 一楼。 哦，就在一楼、 啊、上 啊、哦嗯，富华斋饽饽铺， 嗯 啊。不过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老赵还在说，哎呀，他们家酸奶特别好吃， 嗯， 是奶酪也好，就其他的好多东西都好吃。 它的奶制品，它一个系列的， 嗯， 就是其实就是特别讲究食材。然后我问过王老师，我说你现在的这个奶的来源和古代的时候肯定是不一样的，古代可能直接牵牛牵羊来。他说我就是用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的这个原材料，主要是它有处理的层次手法不一样， 嗯， 他就不嫌麻烦。 我就记得那回跟冯怀深老师聊天，就说冯怀深老师就跟我说一句话，他人真搁好东西啊。 对、哦、而且确实费劲。刚才那个不是说了冯怀深老师，也是我也正好有幸采访过这个冯老师、 嗯、 冯老师就是那个仿膳的那个也跟第三代传人学 对对对 宫廷的小吃、嗯、然后我拍过冯老师的那个芸豆卷，然后呢我今天特意把那个拍他的那个就是整个唱词我考出来了，然后我又复习了一下，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冯老师这个芸豆卷做的确实是太费劲了。 对对对， 我就举一个例子，就他要把那个芸豆蒸好了以后要过箩，要过筛子过箩， 还得先打皮儿再过箩、啊、 我就要说他，我主要说过箩这个、 啊、 过箩那个我们首先在别人家没有拍过这个环节，他们都不用这个环节、 嗯、 但是冯老师要过箩，不仅要过箩还要用25目的筛子过箩。什么叫25目？就是那个横竖的那一小格是0.7毫米， 就是特别小 细特别细的箩。 冯老师说只有拿这种箩过出来的那个芸豆卷你搁在嘴还是像沙的感觉。 对对对， 他说用大了和小了都不对。 嗯 嗯， 就是反正就是挺费劲的。然后这个冯老师这个芸豆卷还有个讲究，就是不能做的特别大、 嗯、 说你弄搁嘴里都倒弄不开，这就不是宫廷吃法了、嗯、就得是像指甲盖这么大。 哎，他做过指甲盖，我尝过。 对，就是大拇哥指甲盖这么大的这个芸豆卷、 嗯， 然后才是宫廷的那个当年的那个模样。 哦， 对，就是很多其实北京小吃都有宫廷那一路的、 嗯、 咱们吃的小吃店的那是推车单担的那种街头的那种叫卖的这种东西、 嗯、 如果要是大饭庄或者大饭馆里头做的比较细腻的那个其实就是宫廷类的东西。 嗯，哎，刚才说的芸豆卷在哪儿能吃的 啊？方庄的一碗居。 方庄的就是、哦、对，就是蒲黄鱼那边的那个一碗居是能吃到的。 嗯、他们家奶酪也特好。 啊、哦，对。 啊，他们家奶酪也特好，就是反正就是冯老师他那个店那个小吃特比较好。 那个店的那个烧饼，就我不知道那个得问博士啊，我不知道这个皇上和太后吃没吃过烧饼，但是那个冯老师的那个烧饼是非遗，就是认证了非遗传承人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 嗯， 他那个烧饼他闭着眼睛做，他只要做出这个烧饼纯手工的，一个烧饼你就称吧，一个准是1.26，就是没有一点偏差，这特神奇、 嗯、 我们拍的时候就不信你知道吧，然后就量就称，他做的每一个手工烧饼都是1.26，1.26一个，然后那烧饼然后就1两面嘛，然后6两是水和芝麻酱、 嗯、 然后你切开每一个都是18层，然后每一层都有空气，就是热气和芝麻酱，就是这挺神的这事儿，就是我觉得像机器人一样，可能机器人都做不了这个。就我们那个看古董的时候，看那个玉璧，就那个假，我原来拍过那个古玉仿真揭秘，那个假玉璧它是机器那个就雕的嘛、它会有空， 对对对， 它有那个到两个圆圈套的时候，它的那个机器的针下不去了，但是人工雕一定没有空白的地方，它都给你雕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挺有意思的这。 嗯，哎呀。你说起这个来啊，就确实我觉得还是人种的问题 啊， 就是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 啊。 你看啊，在中国有好多好多美食上的一些好东西 啊 咱们都深藏不露 啊。对， 就是我不就比如说我给你吃的你吃吧尝尝， 嗯， 哎呀怎么好，哎你尝尝，哎呦真好吃，哎呀好吃吧，好吃就得了， 嗯， 不告诉你我这里边有多费劲，哪像国外似的是吧，你看人家一菜上来，我这里边有什么全在菜单上列着呢， 菜名上都有。 对对对，比如说这肉是来自哪，他绝对给你写上， 嗯， 而且他说哎呦我这个虾是哪，但其实吧也就那么回事， 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个，我觉得最明显的是西化跟国化。 对，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吧，先进广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他大过节的聚会多，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原美食地图的编导，上菜的导演赵雪莲，老赵，赵导。 哎呀，大家好，老赵在此。 嗯，好。 这个还有呢，就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老师，欢迎杨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博后杨。 哎， 我们在上节的时候，先由浅入深的跟大家说了说宫廷糕点。 啊，对对对 对 是吧？ 啊， 而且是在老人家那儿，应该还能吃到很多不同的款吧？ 对对对，而且它那个一年四季它还有变化，比如说夏天做西瓜烙，等过了西瓜这季节，人就做其他的，就水果烙嘛。 哎呀，真厉害，真厉害！ 我那会儿是赶上九月，还赶上西瓜烙的一尾巴。 好好好。 还有就是各种的传统节日那儿，节日的时候他那儿会做那个应景的那些我们都没见过的，什么重阳节的时候重阳糕 啊，重阳糕啊， 对，我这头一回就在王西富老师那儿见到重阳糕。 哎呀，过年他那儿有什么礼盒什么的吗？ 没打听， 我估计可能没有，因为他更像是一个现做现卖的。 对， 不不不，他我知道中秋节有月饼。但是过年 估计可能会有， 可能会有。 小胖的意思是，如果要是有专门过节的那种礼品包， 对对对，其实很好的。 对呀，对呀， 带回去给家人尝尝， 是的，是的，是的， 是吧？ 嗯， 来吧，刚才说了主食啊， 这就算主食啊， 这应该是倒着说的是吧？ 开胃 啊，开胃甜点， 下午茶 啊，来，那老赵。该你了， 吃个晚餐吧。 啊，吃个晚餐啊，就是我先推荐一个，就是环境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地儿。 哦， 就是好到就是你对他吃什么都没什么印象了。 又来了，是那样的地儿啊？ 哎、你为什么 一定要介绍我一下呢？ 就是那个北海那儿有一个叫什刹海之源的一地儿。 哦， 哎，您 我没去过。不是， 既然有您没去过地儿， 嗨， 就那 他没去地儿多 了呀，我也没那么馋。 我就是感觉那地儿就应该像一个正经是过去一个大户人家的一个 大 宅 子， 大 宅 子， 就在那个体校边上， 对，就在路口。 啊，您去， 我去 啊，对，我觉得那个 对面不就是那个什么嘛，日昌啊，对吧？对吧？ 斜对面， 斜 对 面， 你看都去过哈， 我去过日昌， 我也去过日昌。 就在对面，特别不显眼的一地儿。 然后那个地儿呢，就是你说它是官府菜吧，就宫廷菜，我觉得可能有够点欠啊。但我觉得官府菜应该问题不太大，它起码符合美气、美景，然后服务又好，然后它是偏粤菜那种，然后就是人均100多块钱， 还行， 对，我觉得这请客就挺有面的。 那当然，因为环境好啊，但是它地儿不大吧。 里头真的挺大的， 挺大的， 是吗？ 然后那个包间都特大，就是得让博士去鉴定鉴定。我觉得那包间里的一些东西应该都是有年头的，应该都是。 我估计是这样，就是过去咱们那个老房子，咱们原来东西城的那个房子都比较好，所以呢，你把那隔断打开了，等于是3间到5间大房，那包间那肯定就大了， 然后我觉得那地儿就是符合官府菜的这三点要求，就那个官府菜不是有几个要求嘛，有几个硬指标嘛。首先环境好， 那个器皿好， 嗯， 然后还有就是服务好， 嗯， 得有仪式感嘛， 嗯， 然后还有就是吃的东西特别的讲究，食材讲究，技法讲究， 嗯， 从口感上要嫩， 嗯， 是吧？应该有那几字方针嘛， 反正不能刺激，味道不能刺激，味儿要浓郁、 柔和， 对对对对， 浓郁、 中正、平和。 啊，对，中正平和，而且就是那个，就这种地儿，一般都是后厨，你去看，一定吊着一锅汤。 对对对，那必须的， 吊着一锅汤，它有很多菜都是拿汤来调味的。 嗯， 哎，那就冲这环境，百十块钱一人，我觉得也值这个钱。 啊，对，当然也分那个饭量，你像我要是去的话， 你要去百十块钱吗？ 我。我估计我一个人就得吃200多。 好，小胖，这个地儿不太适合你。 哎，那地儿啊，特适合，比如说结个婚啊， 嗯， 啊，办个满月酒啊，哎，挺合适。 嗯， 里边地儿还真不小。 对，它有一个户外的一个。 对，后院有一大园子嘛，园子也挺漂亮的。 嗯， 所以那个我自己吃饭，我倒还真没去过，因为那门常年关着。 嗯， 它很少开哦。 叫门， 哦，你看，我就没叫过。我老以为里边就是。办点什么？原来因为它算是个会所吧， 嗯， 然后现在呢就开始 对外经营，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菜也不错，确实不错。 好， 嗯， 而且那个主厨特别帅。 哎呀，这个我们并不关心， 其实并不关心。 啊， 主厨什么是个女厨子，什么时候再跟我们聊？ 哎， 啊， 就是 对。莫妮卡说了，这个就刚才老赵说的这个地儿，他是在那儿办的婚礼。 哦， 你看 说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好 好，这是什刹海会馆，地儿也好。 什刹海之源， 之源，之源，对对对。那个薄荷样呢？ 我说过官府菜的 哦， 李家菜， 嗯， 李家菜 太有名了 啊，太有名了。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嗯，啊，为什么呀？ 所以故意让给你的。 哦哦，好吧， 嗯， 好吧。李家菜那个环境，我觉得最好的还不是什刹海那家，是那个丽骏酒店边那个，它后头还有一小博物馆。 哦 啊，然后那个，你想。那么多的大院子全拆了，保留的那一个绝对 是 精品， 就是金宝街那个。 对对对， 对 金宝街那个。 金宝街那个 啊， 哎，你不说说办公室的那个？ 那办公室那个，老板官办公室我去过，然后全是真东西。 哦， 嗯，啊，那个，但是这吃饭咱们不挨着， 是跟那个没什么关系啊。 对， 咱们就说菜。 咱们就说菜。我觉得我特别爱吃他们家那个，翡翠豆腐。翡翠豆腐就像明明刚才咱们上一节结束的时候说的，看着什么都没有，就一块绿色的那么一个方的，说方糕也好，是绿色的豆腐也好，其实是虾泥不断打，然后好像还加了什么猪肝啊，什么等等的，反正特别黏腻的，搁在一起上，应该还有高汤味，然后你看上去特别这个不起眼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我特别爱吃那个东西， 嗯， 啊，然后好看，然后不是那么。张扬，但是呢，内涵特丰富。 嗯， 刚才一讲点心的时候，我肚子不叫了。 哦， 你一讲这个，我肚子又开始叫了。 啊，然后他们家就可能稍微贵一点，但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啊，你可以去他们家吃一些相对有特色的，然后呢，别点太贵的。 嗯， 你比如说一些咱们不提倡吃的东西，真没必要吃。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呢，咱们点一些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再找一些。比较便宜的他们家做的也不错， 比如说 就是他们家没有拍黄瓜，我在 拍黄瓜， 就是类似这样的菜，但其实在他们家比一般的小饭馆要做的好， 是，就是讲究 啊，讲究。然后呢，你这种翡翠豆腐，然后再加上你就去尝味儿嘛， 嗯， 对吧？我觉得如果要是宴请，那环境绝对好， 是， 咱们得分不同的。需求，咱跟大家说不同的，怎么去吃这个地儿， 嗯， 对吧？ 嗯， 好好好好，丽家菜， 嗯，丽家菜这个很有名了，这个在东京上米其林餐厅了嘛？啊， 我知道， 而且是他们家其实是有点这个来头的，他们家最早他们家自己说是内务府都统，其实没有这个官职， 嗯 啊，但是呢，应该是内务府当差。所以呢，是知道有不少的这个，过去的宫廷做法，或者一些，因为他们家可能原来管过御膳房，这个，他们家不是说吹出来的， 嗯， 他们家当年是，我记得80年代有一个电视烹饪大赛，他们家是夺了冠军， 嗯， 这么出来的，就是喜欢吃，然后呢，家里又见过，又有这些这个原来的传统遗留，然后呢，又爱做。 就这么就开了个馆子，逐渐逐渐就是他那个是过去，用我们比较专业的话说是内务府宅门的那道门、 嗯、 啊，是就是当年最奢侈的这批，过去北京有叫八大宅门，就属于那套那套东西啊。 对， 然后再经过这么多年变化，人家就起来了。他那个是那种感觉的， 嗯， 有真东西。 对， 嗯，而且就是我要说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要觉得利家菜有点贵，他现在他还有一个小的副牌叫北京宫。 哦 啊，在那个环境要包间，你吃包间的话，你他朝内有一家，然后亚运村马可波罗酒店那儿也有一家、 嗯、 包间环境都不错、 嗯、 你比如说 价格就没有那么贵、 哦、那就便宜多了、 哦、 啊，那就便宜多了、哦、那个 属于普及版的 啊，对，属于普及版的，但是也有这个相对比较 比较认真的 不一样的东西、 嗯、 你比如说那回跟他们去拍那个说是拍慈禧都爱吃什么东西、 嗯、 我就看慈禧有一天吃那个炖吊子， 嗯， 然后我就问过他们老板，说他们我们这儿有做法不一样， 嗯， 做法不一样啊，而且呢炖吊子我当时我都惊了，我说这玩意儿慈禧真吃这个啊然后原来的观念就觉得就不能上桌不上台面嘛，但是善单里真有，你就不由得你不信。然后问过人，人说真有，我们这做的就不一样。 啊，这吊子是那吊子吗？ 对，就是那吊子，因为它没有任何特别晚清的，光绪几年，光绪十几年还二十几年，就离咱们现在很近了，所以没什么太大变化。它不是少数民族语言，所以这肯定是那个， 嗯， 所以那个就便宜多了，而且呢。你要去自己去吃，我觉得去那儿， 嗯， 也行。如果要是这个请客呢，您看您自己兜里的银子， 嗯，反正你看利家菜的那些菜哈、啊，咱不说那个特好的啊，咱、 嗯、 就出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小的，什么糖醋排骨啊， 嗯， 小炒茄子呀， 嗯， 炸鸽子呀， 嗯， 炒麻豆腐呀，这些炸藕盒呀什么的，这些都是最家常的，包括芥末墩儿。 对 啊，这些都有， 嗯， 最家常的东西，但是 那手法不一样，手法不一样， 对，手法不一样。 你知道，就是前上礼拜不是过腊八吗？ 嗯， 我过去说的这腊八有一个过去清朝的时候一个典故， 嗯， 就是有一个这种内务府世家的这个老爷， 嗯， 四个儿媳妇儿，有两个是格格，就王府的格格，有两个是内务府这种大世家的子弟子女， 嗯， 然后呢，腊八那天早上一人进献一碗腊八粥。然后呢，他把那个王府的那个 顺出来了， 留下了。 嗯， 剩下那两碗就赏了那四个儿媳妇走了之后啊、 嗯， 说明什么？这个王府过去是这个熬这个腊八粥是有讲究的。 嗯， 哎，这个跟那个别的，别看都是那些东西不一样。 对， 嗯， 就我记得我小时候，唯一有印象的， 嗯， 就是影视剧作品， 嗯。 进的就是满汉全席 啊， 看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就崩溃了， 嗯， 就崩溃了，虽然没吃过 啊， 崩溃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那时候基本还不记事儿的时候， 嗯， 就看演过叫《小小德月楼》 哦， 苏州那个 对，做南方菜 的， 哇，人那鱼做完了居然能张嘴，哇，天哪，太完美了，没吃过，哎，真的就记得这么两部作品跟吃有关系， 对对对， 其他的一点印象没有 啊， 哎，真的。 嗯 啊，当时我都想，现在如果再有这样的影视剧作品，真的就太完美了。 嗯，是，其实现在美食电影是一直是一个好的主旋律。 现在有是有，但是拍的 太崇洋媚外了， 对，太可圈可点。 有些东西，可能真的就有点矛盾、 嗯。 我们比如说，你拍电影，你肯定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你要去想象。 嗯、 可能你想象像博士这种。就可能觉得哎呦胡说八道，这不是那么回事儿、 嗯。 可是呢，就是你要真是做的那个完全跟历史一样呢，可能又真的很难。 对对对，很难 是、 嗯、 是 啊，对。我说的这个，我觉得想起那个，李安导演的那个，是我印象最深的美食电影的片头。 嗯， 那个是叫《喜宴》还是叫《 喜宴 》？对吧、 嗯？ 那个片头，哎呦，那几分钟那个镜头， 那讲究、 哎，那个看着就那么想吃， 是 吧？啊，他那个过程，那特别 好。而且你看那个老爷子，他那个整个的流程， 对。 就一看，我不知道这个 演员，就是他那手法就是特利索， 对对对对， 就干这个的、嗯。 一看就是干这个，我不知道这演员是不是做这个的。 啊、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之前肯定是 培训， 就是练了好长时间。 对对，他那个手法那个熟练 程度、 啊， 哦，对，真的是太美了 啊、 嗯嗯！ 好吧，这个咱们一会儿再接着聊美如画的这个宫廷菜和官府菜，先进一条广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嘞啊，今天咱们说的是宫廷菜和官府菜。最开始在聊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内心觉得聊不出什么来，至少聊不饿我啊。但是现在确实有点饿了啊，确实还有不错的东西。 嗯， 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要么就是听李馆那样的老师傅跟我说，这些都是压桌子的，就是摆着看的、啊 不能吃的。 它样子大于它的这个味道哈、啊嗯。要不就是那种要来了，就是这种的 啊、 哎。 具体是哪儿？一会儿 要来了，这个我跟大家说在哪儿 这个人家不是又来了啊，这个开个玩笑，人家就说欢迎光临。 啊、 哎，其实您急一下。像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啊、嗯、打扮的全是格格的衣服， 扮的格格， 然后底下穿都是那种碗鞋， 哎是都是那样啊、嗯、然后呢也都是一个小屋子一个小屋子的，都也都环境也倍儿好，来家大院 啊，哈啊，是 啊，然后他人家那器皿用的也好、 嗯、 也是美器啊，而且呢我们去采访的那一天专门把他们家就是反正类似于像是镇店之宝啊还是什么的，就拿出来，听说我们带了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后来发现就是我带了一手机人家没后悔死、 啊、 真的 专业的手机 是然后拿出来说您要不要先拍那盘子，我说没问题，那盘子太好看了、 嗯、 换手机了，那照片存在电脑里了，要不一会儿让你们看、 啊、 特别漂亮的盘子、 啊、 而且说这是我们的传家的，因为说是、 啊、 是最开始的这家店的那个这个师傅老师傅、 嗯、 就是从他的师傅手里接过来的还是怎么样的，反正有故事有历史，而且呢吃他们家菜我觉得也还不错啊，也还不错，因为这个说是也是王老师王义军、 嗯、 王先生的这个算是徒孙吧， 嗯， 徒孙在那边做的这个海参，反正我觉得海参是不错， 嗯， 其他的菜吧我觉得可能也还行、 嗯、 但是那个形式我觉得特别好， 嗯， 有我就说我说哟你们家真不错，就是如果 他那个房子那个院正经是原来同仁堂岳家的花园、 就是 嗯、 对对对、 啊、 对说了不是有一点是这边的，还有就他们旁边的五代阳关用的是另外的一边嘛、 嗯、对对对， 两个人共用的是一个宅子嘛， 对对， 包括五代阳关他们家的 那个 菜也挺好吃、那 个、不是宅子、 哦、 那 是 花园、 哦、花园啊 跟宅子是俩概念、 哦、 宅子是 不在里边住就在里边玩， 不是别墅型的它大， 哦哟， 你知道吧，宅子是说的是这个咱们二环以里的胡同里的那个、 哦、 那种四合院、 哦、 那个叫宅子， 嗯，反正对于小胖来说只要大 都是宅子、嗯、他就造得开、 哦、 是吧， 对对对对， 这就算是一个玩的地儿， 就别墅 出去 园子， 哦， 你看那个为什么人家白家大，你看那个大宅门， 哦， 是海淀黄庄花园子， 对， 就那意思、 哦、 不是常住的， 哦， 好好好， 哎呀， 我反正就一推荐这俩， 嗯， 这个我觉得白家大院应该算是宫廷菜， 够一够，它算是官府菜， 哦，官府、哦、 啊， 够一够还得是、 他们家那个位置不够， 哦，位置 官位不够高，它跟那个阶层的那种真正说过去那八大宅门里它不算，它是后来新兴的， 哦、 它的那个传统跟那个还不一样， 哦。 嗯， 哎呀，你们说的这些我一个都没吃过 啊！ 啊，真的，什么丽家菜呀、唐家菜呀、 啊、 白家大院，人一个都没有 啊！ 如果唯一算到，我只吃过那家小馆 啊，那家小馆可能有些菜 、 啊，对、 啊， 我就只吃过他们家的、 啊， 其他的、 嗯、 一个都没有。 而且他们家是符合，他们家有些东西，他说是宫廷的，其实更接，主要是 接近 官府的、 哦、 啊、 哦、 啊。有因为什么呢，宫廷菜跟官府菜它有一个巨大区别，就是宫廷菜要口味纯一， 嗯， 鸡就是鸡汤做， 嗯， 那个别的 就不像咱们，比如说老百姓民间吃什么东西，你可能用很多种食材吊一锅汤，你可以搁在好多东西里头，不去它不去，什么东西就用什么，这口味纯一，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哦，我先是以为他们家的菜更接近于北京菜， 是接近北，就是北京菜， 是吧？ 但是它也是有部分东西它是这种官府菜， 对，除了他们家没烤鸭，其他基本都有。 好啊，这个接下来咱继续来数啊，刚刚咱数的这其实也都多多少少算点，对不对？还有咱没数到的， 我这还是宫廷菜，有两个是咱们一定要说的地儿， 仿膳 跟那个听力馆，但是我觉得我不是太建议，就是平常去旅游吃那个套餐。仿膳搬家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单点的业务了。听力馆是没有，但是晚上有宴席，如果您有真正特别重要的客人，可以去那儿。 对， 因为那个真的是接待外宾的那个水准， 是的 啊，那个是可以的， 是的。您说是听力馆是吧？ 听力馆、仿膳 都有，它都是那种套餐订好的， 对， 晚上 有散的， 晚上是订的宴席， 就是也不是单点，就是一桌给你的， 一桌你配 一桌多少钱 啊？对，一桌 多 少钱呢？对， 菜单 那也就是俩人吃不了呗。 那个就是真正有特别重要的客人啊，你去那儿。园子那是没得挑的， 是 的， 是 的， 那肯定的，那肯定。 然后这环境，你不是几个哎呦的那个， 对 有没有的啊？那是真地儿， 适合带失散多年的女友去那儿吃 啊。吃不了，得18个人、10个人的那个单子，我觉得。 我说同学聚会嘛，啊，那同学就多了嘛。 而且你像那个什么，现在仿膳那个地儿，是原来仿膳的原址，基本上。 哦。 啊，因为原来。咱们知道这个仿膳1925年在北海开，是6个宫廷的御厨出来，就溥仪被轰走了，然后就是御膳房就解散了。那个抓炒王不就是跟着一块来嘛，开的仿膳茶社，就在现在什刹海北岸，就现在应该是他那原址，然后是1958年公私合营以后，国家就是利用他这个宫廷风味特色，专门搞外交统战等等工作，所以他的各个方面就都特别特别好。这听力馆呢，听力馆也是后来也是国营的，那个现在他所在那个位置，你这慈禧原来在修颐和园之前，他夏天也要到园子去玩去，去避暑啊，就在那儿听戏。那个里头那个戏台是德和园大戏楼盖之前， 是 就是他挪用海军军费之前，就在那儿听戏，比较小的一个戏台，那是一个可能是要追溯到乾隆时期的清漪园的时候那个位置。 说起来听力馆，可能大家会有点就说，哎，我原来去过，那不都是吃那个份儿餐的吗？那是俩地儿啊。您去的那个是一大厅，然后里边都是吃那种套餐的，份儿餐的，类似于像自助似的。 它有各式各样的 包间。那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园子是在您再往里边稍微走两步，又有一个园子，那里边有好多那包间什么的。 那个好像是需要先打电话。 对，打电话。 对，您得订。 要预定。 您得订。好嘞，今天咱们说的是高大上的官府菜和这个宫廷菜啊。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继续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许个新年愿望吧，万一实现了呢？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个简单，现在就帮你实现。即日起购全新途观 L， 享6000元置换补贴，首付50%，还可享2年零利率。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如你所愿，大有可享。上汽大众400820111。 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

并不一定在大家心目当中觉得官府菜或宫廷菜都高不可攀， 对， 不是那个意思。 对对 对。 比如一开始咱们说的那个点心 啊，点心 一点问题都没有， 啊、 是吧？ 啊，我再说一个，就特别 一说主食我就不饿， 特别著名的，然后宫廷菜，然后就不贵的，你比如说四大抓炒，啊，四大抓炒，你像那个 大酱， 四大酱现在能吃的地方很少了。是吧，就是四大抓炒还比较流行，抓炒里脊，抓炒鱼片，抓炒虾，抓炒腰花， 嗯， 但是你能吃全地儿也很少了， 嗯， 但是就是抓炒里脊其实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也是当年那个王玉山那个御厨琢磨出的最开始琢磨出的那个东西，你就看着跟糖醋里脊似的，但其实区别挺大的，讲究就讲究在这里头，就在那个手艺最精致的地方。 嗯， 我就刚才想说一个咱宫廷菜，不是皇上吃的宫廷菜吧？ 嗯， 我说一个大家都吃过的，那个铜锅涮肉，这真的我在那博物馆，故宫的博物馆，故宫看到了那个当年光绪皇帝用过的那个火锅。 嗯， 我拍过，我这手里有照片。 是景泰蓝的？ 不是 不 是 吗？ 银的， 哦，银的， 它小， 纯元宝形 状的。对， 元宝形状的、嗯。然后有一款是方的，然后呢，就最早的分餐火锅，然后每一面出来一个叉，一个小碗儿。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咱们最常见的那种火锅， 铜锅， 也是银的，那它是就是你看这算宫廷菜吧？这皇上吃过的、这个， 就是器具不同， 哎， 器具。我说那个抓炒，看着像那个糖醋里脊，抓炒里脊看着跟糖醋里脊的不一样、 嗯， 咱们对比着说，大家就知道它那个精细程度在哪儿了。 嗯， 抓炒里脊是什么？它是两次炸。所以它基本能保持一个小时之内都是特别酥脆那感觉， 而且形儿保持的好， 对， 它一直都支棱着， 对对，它支棱着， 嗯， 然后呢，它的那个汁儿是爆汁儿， 哦， 就完全裹住。底下不流汤，咱们现在看那糖醋里脊上来之后， 散了， 你咬着时间长一点，你咬着软不塌塌的、嗯，然后又有点硬，又不是那种软炸里脊是滑溜里脊那个感觉、 嗯， 对吧？然后那个汤哪儿都是，然后现在做的不讲究糖醋里脊，就是干脆就西红柿酱里脊是吧？ 西红柿酱里脊 啊， 哎亲，那除了仿膳能在哪儿吃着？ 那个你比如说仿膳有，亭里馆也有， 你是说抓炒吗？ 抓炒 菜那个望京有一家店，就是那个你去过吧？那个程程开的那个， 嗯， 上格是吗？ 好像是 啊、就是 现在马上确认一下 啊，就反正就是很多地方包括金鱼池那儿， 嗯， 就是天坛北门那儿有那个叫御膳饭庄啊，那儿好像是能吃全了这四样 哦 啊，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大啊，因为什么吃全了也都是一个味儿的、 嗯， 都是那个糖醋味儿，但对对说的那个 一个风格的 味儿跟糖醋是不一样的，它是以咸为主的。 对， 这个味儿呢就比那个更立得住，因为盐是百味之本、 嗯、 那个你得有盐才能那个味儿才能提得最好，哎，这个所以你看这三点，就咱们简单说这三点就很不一样，它就精致化程度要提升很多，包括还有哪儿呢，比如说东兴楼也有抓炒里脊，我还觉得东兴楼那抓炒里脊做的相当不错 哦 啊，所以很多地方都有， 嗯， 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推荐大家去吃的那种宫廷菜、 嗯、 你了解了之后你就发现细品比较哎就很不一样， 嗯， 而且不贵， 对对， 抓炒里脊、 那个、 就是50块钱一里吧，我觉得差不多 一盘哎，还好 是吧，啊、 一般都是58、48这样 啊、 嗯， 你说一里脊能有多贵啊？是不是 抓炒的？ 抓炒那费工， 那也不是拿手抓的，真是。 不是，也有这种说法，就是拿那个葱姜水抓它。 哦、 啊， 对，是。 刚才说的那个望京的那个店叫上上局、 哦、 啊，里面有抓炒菜。 哦， 刚才这个就提醒咱们，就是不是说好多人宫廷菜不知道哪吃去吗？ 嗯、 咱们别拘在一个饭馆里， 对， 告诉大家哪个菜是宫廷的那样， 对， 然后你烤的馆都做。比如说， 对呀、啊，你比如刚才你说的火锅， 对， 哎，那太多地儿可以吃到了， 大家都吃过， 对呀、啊， 嗯。 然后那个有一本书啊，就刚才来的时候还跟那个博士探讨，就有一个就是溥杰，就溥仪的弟弟，溥杰的媳妇儿是个日本人，他写过一本书叫《十在宫廷》。 对， 虽然是他已经到那个满洲那边去了，那个宫廷了，那个小宫廷了，但名字至少是保留的，人那个厨子至少是从咱们御膳房带去的。 不是不是不是，不一定，那不一定。 说有一个姓陈的厨子，他是那个、 啊、就带专门带的。 对，专门带了一个，那个、书里记了，也是已经出版过六次了，就是非常卖的非常好。这本书叫《十在宫廷》，里面记载了166道菜，可能就是因为条件有限，就是不是那么太讲究排场，但我觉得起码菜名是真的，然后有些做的流程应该。 菜名有好多不是真正清宫里的。 嗯、 它是那个时代的时尚菜， 嗯，对，但是有一些应该算吧， 嗯， 然后我觉得咱们看这个书以后就应该知道很多菜，其实可能我们都不小心吃过这宫廷菜了，比如说干烧鱼系列，这肯定是一宫廷菜吧，包括一些炖鸡啊、炖鸭的这种。 你刚才说那干烧鱼， 嗯， 干烧鱼一定不是宫廷菜， 说他晚上会不吃鱼是吗？ 因为很少吃鱼，从慈禧开始才逐渐吃鱼，但是基本都是切片。 但是烤鸭肯定是吧， 烤鸭是， 对 吧？但是吃法不一样了 啊、 嗯，因为咱们现在那个说那个挂炉烤鸭是从宫廷出来的，但是卷饼啊、抹酱啊什么的，这 是后来， 这个是后来到全聚德跟老便宜坊什么的，这跟鲁菜这在交汇出现的，原来就是片盘直接吃， 嗯， 这有些吃法不一样，但是你可能你还是吃过， 哎不行，又饿了，又饿了， 哎呀，啊这个烤鸭我跟您说啊，这个烤鸭过去哎。除了烤鸭还有那个炉肉，这个东西比烤鸭这个我个人更喜欢吃。现在那个有一些地方还又说到东京，他们家就做那个清蒸炉肉、 嗯、 炉肉就是烤肉方， 嗯 啊、然后带那个肉皮，而且它那种味道，我原来咱们不是说过、 嗯、 那个你熬汤，就是你搁两片卤肉，那汤马上就特别特别浓香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这个过去御膳房有五个局， 嗯， 就专门这一线工作单位，这荤局就管做肉啊， 肉 鱼肉什么什么，就反正这类的东西。素局、 嗯、 就素菜啊、干菜什么的。然后饭局就 煮饭局的 啊，嗨，米饭呢、啊？什么包子呀、啊？什么 主食 啊、还有饽饽局， 嗯， 就是做点心啊什么的，嗯、还有就是挂炉局、 汤局 哦，挂炉局， 汤局 没有汤局， 没有做汤吗？ 汤可能搁在素局里头，或者搁在荤局里头，它、 哦、 没有单一一个局。 明白。 就挂炉局就是两样东西，就是挂炉猪、挂炉鸭， 嗯， 哎，那个好吃，嗯，你看那个烤鸭、烤猪就是挂炉的，然后那个炉肉，咱们现在其实你自己可以买回家， 嗯， 然后就。你自己清蒸也好、 嗯、 或者你涮火锅也好，哎呦好吃，特别涮火锅，当那咱们做那个暖锅搁在切几片搁在里头、 嗯、 那好吃极了， 哎呀、嗯、没吃过。 而且过去北京的有个家常的名菜叫卤肉熬白菜， 嗯 啊，这个其实这个不是宫，哎，这个宫里也有吃，也有山丹，我见过卤肉熬白菜， 嗯 啊，他那经常就是现烤的，那咱们吃不着，但是呢、 嗯、 那熬白菜呀、啊、你做过锅底啊，嗯，都非常非常好， 嗯，厉害了。有好多东西啊都是消失了几年之后、嗯、啪又出来了、 卤肉那不是消失几年， 好多 我妈就没赶上、嗯、不是我妈 阿姨都没赶上， 我妈从49年生人到前10年前大概就没吃过卤肉、 哦、是吗？ 我姥姥年轻时候常吃， 哦， 你想想，就是包，就是我妈，就是都是后来我买回来， 哦， 才知道这东西。我姥姥说：“哎呦，这东西好，这当初吃那脆皮儿，后来牙不太好， 哦、 现在那肉皮也不那么脆了， 嗯， 啊、但是有这东西。她我姥姥知道， 哦， 我妈不知道。” 有那 算是断片时间 挺 长的 了，对对对， 嗯， 对。现在其实就是卤肉来讲也比较方便能吃到了， 对， 就天字号他们家一到那秋天的那时候就会有， 对对对， 而且是预定的， 有时候连预定都不用问有没有，有那买要多少？ 哦，真的呀？ 啊，对对，有时候可以，你赶上了就行。 我去过两次都没订着，都是说。今天呢已经被人都取走了，然后你只能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的、 嗯、 啊，就反正但是能吃的就 很方便了， 也是一个好事儿 啊， 对对对 啊。那个有的朋友跟我们互动啊，说这个宫廷菜啊、 嗯、 这个官府菜啊，咱先跟这位理想朋友啊、 嗯、 说一说，我觉得理想特别好啊，这个思路特别宽阔。他说宫廷菜啊我觉得吧确实挺贵的啊，平时很少有机会能吃到。但是有一个宫廷菜我是非常爱吃的， 嗯， 那就是宫廷香酥牛肉饼。 嗯， 阜成门那边有一家可好吃了。哎，嘉宾们，你们有什么好吃的牛肉饼可以推荐一下呗？ 有啊，门钉肉饼 啊，门钉肉饼， 门钉肉饼。那个，我推荐俩地儿吧。 啊啊，吃肉饼的， 我觉得就是不一定是宫廷的了啊，但是叫宫廷 那他那个叫宫廷的也不一定不是 宫廷 的。 我们台后头有一个宫廷牛肉酥饼 啊，是西边那个老台是吗？ 老台 啊， 老台后面三环后面排队，我的天！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就有点你刚才开始说那肉沫烧饼，然后我们拍过里头加猪肉的，然后那个烧饼里头打的牛肉、羊肉的我们都拍过。 嗯 啊，这个老门框。矿就 有卖的，对，老门矿， 嗯， 老门矿那个好吃， 嗯 啊， 你吃的羊肉的还是牛肉的？ 我吃牛肉的， 羊肉的更香， 真的呀， 羊肉的有汤，有点像那个灌、 哦、 就是那个灌汤包子似的，一咬一呲、 哦， 哎呀， 衣服上全是， 哎呀， 不行不行， 哎呀呀， 我饿了，我饿 了，哎呀呀，受不了呢， 哦，真的， 哎呀呀， 非常之好吃啊。 然后还有一事儿，我觉得从今天一直播开始，我就没跟博士这个请教明白， 啊、 就这个。官府菜，就我聊完到现在，我觉得我理解就是过去当官的人家做的菜，后来流落到民间，这个就曾经炒过的菜就是官府菜。然后这个博士刚才说一半儿，就说这必须成席， 对啊， 官席才叫官府菜。 你看那个孔府宴， 嗯， 随园菜，这个谭家菜。丽家菜其实稍微是有点够的， 但是那个随园菜单里面记得也是这人他去谁家吃了一什么菜，然后来记吃这个。 随园不是袁枚发明的， 对呀、啊， 随园菜不是发明的。 我知道，就说我说的就是他去别人家，好比去这个姓孟的大臣家吃了一什么什么菜，他就记下来这什么什么菜、 嗯、 大概是怎么做的。那我 不是他那个 和我 这 个官府菜的概念， 不是就是那个随园菜不是袁枚弄出来的。是以他写的这个随园食单，以厨师再给他凝结成一个很多很多菜的这么一个席。 博士，你没听懂我说的，我说的是袁枚老先生上人家，比如上你家去吃去了，就吃了一个什么赛螃蟹，哎，回来我记下来这挺好，然后他请教厨师东西怎么做， 啊， 这没毛病吧？ 啊，没毛病。 就说明他这个是符合我说那官府菜，他不是席，他只是记了一道菜。那我就比如说你们家一菜盘，大官羊大官，然后那个 羊中成饼，对，随园食单里的。就是烤蛋糕嘛，不就是那个啊、嗯？ 对，然后这个官府菜很可能就是当年一个什么大官家里做过一个什么菜，然后我就先流传的。 你说的是有道理的，真的是这样。 但是他形不成体系。 对， 就这种搞学术研究的人吧，就是一下子我们就 不是，就是他马上接下来再研究的就是你这个方向 啊，就是分支到各个 对 每一个你揪那个 来源，对， 因为你所有成体系的东西，它来源一定不是一个， 是 它都是多个来源，它有的可能那官府菜它也不是说就是从官府他们家来的，一定。最早都是老百姓家里不断不断丰富来， 然后到他那儿就升级了，提高 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嗯嗯。 现在北京还有一些那个就是什么如宴呀这种地方， 啊，就是号称是孔府菜， 做孔府家宴的这种， 嗯， 这算官府菜吧？ 这个孔府他那个孔府菜跟咱们一般说那个孔府菜不大一样， 嗯 啊，因为真正你像孔府菜确实是。很讲究的，而且过去每年要向皇宫进献一到两次，而且有时候一到两次还不够，这个慈禧还就专门有这个事儿嘛，就是说这个说那个，你今天再多来一趟，这我爱吃这个，然后你过来给我做饭，专门有，然后赏多少多少多少钱 哦 啊，然后给予很高的荣誉，因为孔府菜是它是因为它是这个孔子后裔衍圣公的后代嘛，那么。他每年要接待来往来的拜谒孔这就孔圣人的这个天下士子士大夫，包括皇帝都要拜谒孔子陵，那么孔子那么往来交流，那吃饭一定是少不了的， 都是他们家请客吗？ 我不一定，不一定， 国家拨款吗？ 不是，他自己有税收。 哦、 然后他，因为他那个是封地， 对， 他有税收，然后他有大量的人进献， 嗯， 对不对？那谁来能空手去啊？ 对， 对吧？除了那个游学的，也不敢到他们家那儿骗钱诓钱， 是是 啊、对不对？哎，各种好吃的各种技法，那他们家就干脆，那以最高的身份的衍圣公学了这么一套厨艺，专门进献给皇家。那这个官府菜就全国各地都得有。但是他以山东的 食材为主，技法为主。所以我看那个就是孔府档案里头有专门给这个慈禧太后进献的这个这个膳单，里头比如说有什么鲈鱼片啊、烩虾仁啊等等，这些都其实没那么神秘。像很多现在说做孔府宴的一定要把它外形造成什么什么样，并不是那样，但其实这很多都是比如说燕窝搁在四个汤，就不是汤菜，就是那种炖菜上面，然后摆上比如说万寿无疆这样的字样啊，这就是孔府菜。而且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这菜品其实都是跟孔府菜都一样，但是呢两道腕，一个是更精细，一个是呢可能就是大陆化一点。所以刚才赵导说的这个一些吃孔府菜的真的说把摆盘变成那样的，那我只能说是孔府菜的进一步再发展，并不是最原始的孔府菜那个样子。 对 吧， 对，是。 好，关于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聊，先进一条广告。 加班稳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今天啊，咱们聊的是功夫菜、功夫、宫廷菜和官府。 你至少还吃过几个、 哎、是 一次的，我一个都没吃过。你想 涮肉。铜锅涮肉肯定吃过， 烤鸭， 烤鸭， 对 吧？啊， 我先是还一直在说，我吃过，就觉得挺高档的，应该就是大宅门了。 啊，大宅门就是刚才他说那个百家大院，大宅门也有点类似， 挺对，挺好的 啊， 对 啊， 就当自己吃过吧。 对，挺好啊。 好， 对，其实说到我刚刚说那功夫菜啊，其实你换一个读音叫功夫菜也挺好。对不对？他讲的是中餐的一个精髓，我觉得，真的，它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就是中餐不是说很多人说，哎，我管他怎么做呢？我只要做着你觉得好吃就行。但是不，我觉得有些地儿还是得较较真儿。就比如说像这道菜应该怎么做，包括有的朋友给我们回复说，那个包括咱拿蒸熊掌来讲啊，那熊掌怎么做？那是清宫里边人家有专门的食谱讲的，用什么油来封它，用什么来做它，用什么汤来吊它来蒸的，人家是有讲的。我觉得这种讲就是中餐的一个精神所在。包括像现在咱们聊到宫廷菜，好多人呀没吃过，咱们现在可比过去的要幸福多了。 对对对， 现在咱们去那些好一点的这个 馆 子， 嗯， 人家不亚于这个所谓的宫廷菜这种精细程度，人家也是端出来一东西，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是 吃吧，哎呦好吃，好吧，您看这绿的，我们是用什么什么什么加什么什么什么调出来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你听着，哦，这不也是一种代表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真能找啊！ 你看， 他说 的 是有道理， 是有可能 的， 真的真的。 你想那个时候的食材，不容易像现在，因为它没有 那 么发达的物流啊，对吧？有可能，比如说小胖可能是一辈了，对吧？然后溜了哒哒去大董了，一看，哎呦，天哪，这没吃过，哎，这挺好的，这都是有可能的， 真的。就是，所以说，为什么我就是一直觉得咱们现在就是太深藏不露了。不过咱们也开始学外边的那些招了，也开始有比如类似于像大董啊什么等等的新荣记啊，就开始回溯的往找一些最本质化的东西。首先食材得好，你做餐饮你食材不好，你做个什么劲呢？对不对？你食材好了，然后厨师又每年都有什么这比赛那比赛，出来了那么多优秀的厨师，而且还得必须是要新菜等等等等。 其实就是四句话啊，这种咱们说官府菜也好，宫廷菜也好，其实就是精致饮食。精致饮食，其实我觉得中国菜就四句话，这个选料精，投料狠，大 搭配档，火候准，是吧？ 嗯 啊，就这么四句话。 还有一个、啊、器皿要美。 啊，对，那倒是。 器皿， 咱们说那个吃本身是大大的，那器皿那就 是 那又更讲究了。 是。 一说这个，我就想，就是，这两天我看我一个哥们儿写的一篇文章，他前两天的时候就是出去采风去了，去泰国，然后说泰国有一个专门吃那个hamburger 的地儿，然后说这个汉堡店他专门出的一款汉堡3公斤一个， 哇、 哦、3公斤一个，哇、哦、天哪，而且他专门拿，那他是一男的嘛，拿那巴掌，然后丈量的拍的照片，然后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汉堡店人说了，3公斤这个你只要半个小时之内咔咔咔咔咔都吃完，免费，天哪，当时因为他发那篇文章， 为这个交钱的人很多吧？ 是、啊，我在底下看底下跟帖的都说没问题呀、啊。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 这挣的就是斗气儿的钱。 我觉得太难了， 份儿 太难了，真的。 哎，刚才赵老师说那个器皿，我突然想起来，前日子看那个电视，那个马未都马先生说吃过最贵的一顿饭。吃什么不太记得，反正那盘子最近呢是康熙的、 啊、 所以那是最贵的、 哦、那这顿饭吃的贵， 是这那太贵了、那菜一个那就 那不是菜的问题，你喝汤的时候拿勺都不好意思刮出声来。 对 我还听马老师在一次节目里说、他说有去人家喝茶，然后拿那个缸子是鸡缸杯 、 然后下人家手指抖、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这就是我们更高的精神追求， 是 对不对？这个、 哦、这是精神追求， 当然了， 康熙的啊、对，其实是 他那意思， 你说不是吗？绝对的， 像我这样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盘子， 对， 多好看一点，而且它旧呢。 哎呀，老赵，你说话这太在理了，我跟你说，真是。 哎，你说咱们做饭不是接地气儿的东西吗？做饭最开始就是为了糊口， 对、 糊口糊口糊口，发现。不行，我得有点更高的要求，我得加点盐，加点醋，加点什么其他的调料，出来了更合你的口了。慢慢你觉得，哎，我做的挺好吃的，来，我分享一下，给大家也尝尝吧。 啊，结果我们都不爱吃，怎么办？ 不爱吃没事， 就再调整， 再调嘛， 再把自己的那个不断的这个标准不断的提升， 对， 不断的大众化。然后这个就形成，逐渐就形成文化。 行了，行了，行了。今天晚上我打算煮方酱，吃涮肉了。 哎，烤鸭吗？ 宫廷菜。 对。 哎呀，反正今天真的是啊，我们通过聊了聊宫廷菜、功夫菜哈。 啊。 对，宫廷菜和官府菜也确实又一次感叹了一下，赞扬了一下我们的美食文化。 是的， 对不对？正好我们也把这个高度呢继续维持住，因为接下来是高度更高的打开文化之门啊，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谢谢老赵赵导。谢谢杨不猴杨老师啊， 不会叫了。 接下来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咱们再见喽。 快乐快乐，让我们来不及去想。大海的对面是谁的故乡？谁和谁曾牵着手走过这沙滩？青春留下了脚印，我们那时曾经约定，海风的味道是我想你的。 直到终于等 阳，清澈的谁也无法隐藏，两个地方